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泄了气的气球，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 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何导，看看我们这个李文女战士，红彤彤、火艳艳的就来了，还带着一堆，对，带着你的武器一大堆。他每次做节目提一个皮箱，皮箱里全是这个证据。 今天我很少，我就这么一点，你今天比我多。 看你节目跟他，我觉得他特别认真。 但是啊，在现在这个很多矛盾冲突的社会里啊，我觉得啊，还真是你得细，要不然就容易给人逮着小辫子，而且好多事儿啊。最后弄不好也恰恰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证据。所以你现在啊，你比如说他们妇女好像咱们一般人觉得有些过分啊，比如今天跟你谈什么话我可能要记下来啊，关于你的报道我要保留起来，但是实际上将来到打官司的时候你还甭说， 真的有用。 最近就是说黄静您知道吗，黄静这案子我从2003年就开始跟，我也闹不清楚为什么了，就是新闻排行榜这个案子判了嘛，他那个男朋友江静武无罪开释了，1、2、3、4很少出现的连续四条都是网友跟帖最关注的一个消息，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哎，咱们看看，你看这黄静音乐老师啊，这个下一张照片大家注意啊，儿童不要看了，这有些是尸斑，这就是当时法医就是照下这个照片呢，就是说他有些伤痕，好像是这个，咱再看下一张，哎，这是他这个执着的不屈不挠的到现在都不服的母亲，那当然了，失去了这个这么可爱的女儿他是很难过。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啊，我想来想去啊，这个事情似乎是什么呢，当时他的男朋友回到他的宿舍表示呢要发生性行为，这个女孩大概是不同意，那么不同意呢就采取用另一种方式，所谓的特殊的性活动方式，还有的专家说就是采用这种跨在胸腹上的这种方式进行性行为，但是呢你外伤并没有说他把他掐死的，他把他砸死的没有，那怎么死呢，有一种观点说死的就是一个寸劲儿，但是也有人提出一个，这个事儿争论太多了，后来提出叫扳机理论，就是说男朋友的这个特殊方式的性活动就像是扳机，如果不扣动这个扳机就不会引起他身体内在病理的改变导致他猝死，这个事儿 当然男人也有心肌梗塞在 马上疯嘛， 对啊，也有床上在做爱的时候就突然不行的，也有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性行为无论是体内的和体外的，对吧，可能对某一个具体的人的刺激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许体外的更刺激， 是 不一样， 是， 所以呢造成，如果说确实是因为扳机式的这突然的这个死亡，那就肯定是这个体外的性行为一定是有一定的刺激的程度造成。 对，李文你这个投诉女王， 这个我可能最生气，提到这个案子因为你跟我讲我才关注这个案子，就是说为什么要等三年的时间去判，为什么要五个鉴定，不同的不同的国家的或者是湖南的啊、哦，不同的要这么多，一个人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你再去弄的话，对不对，他的身体就不会正常的 给你去，高度腐烂， 对对，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在国外是马上就这个要抢救，你也不能去火化，很多事情我对这个事情最生气，因为我很多案子也被吃了，也没有立案，像 Babyface 那个打过头了，到现在那个名字都没有不给我、 哦、是吗， 对啊，还在埋在那边工体派出所，还有外事警察，所以在北京都发生这种事情，何况在湖南。 何导呢、何导觉得这事儿你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案子首先我觉得媒体啊把它娱乐化了，这是我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一个女孩子21岁哈、这个很靓丽又有才华、又很敬业，关键是我看报道就是她的学生们哈、特别喜欢她、 对， 而且听到她死了很多学生都哭了是吧， 对对对， 那我就觉着对我来讲我是觉着 有很多的同情心，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媒体把这么一个事情给娱乐化了，就把它变成一个媒体的大餐，而且这个大餐呢变得大家都要分一勺羹，然后呢编了，我看了很多东西的报道，就是又把这个情节变成故事化。这个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在真相面前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法官我也不认为法官知道，我也不认为他妈妈知道，其实我也许这个男孩子江俊武是吧，他也并不一定全知道，也许知道 啊，弄成他死了， 但是现在对现在的问题在就是在真相面前我们都很渺小，法官也很渺小，但是 谁大呢？ 不是，因为这个案子特殊就特殊在这儿，就是这个女孩子不能说话了，她已经死了，事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然后呢法医鉴定呢又没有被捂死勒死等等的药死等等各种的刑事方面的死亡都没有，那她怎么死的呢？只能依靠法医鉴定。 对， 就说这个事情现在一审是说无罪释放了，那么它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就是说就像当年说辛普森，那真是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你明知道他可能杀了他老婆，但是你这个法律上讲现在还能拿到些什么样的证据？你知道我做这个案子的节目啊，有些时候我觉得啊真是没办法，就是有些时候是当年你这个司法人员办案啊很多程序上啊不规矩的地方，可是你这个不规矩的地方你知道你造成的后来的后果是到了今天， 对， 好我们说纠正你怎么纠正，当时的证据不在了，人的尸体已经烧了，你像我们前一阵说什么襄樊那个女孩子叫高英英的跳楼自杀，说怀疑不是自杀，说怀疑是被人强奸自杀，可是说老实话襄樊政府那边表态我们很重视，我们成立调查组，可是我都想你怎么查，人三天就烧了，你到现在 不，我必须不同意刚刚和导演说的，当然 英语的句式我必须不同意I must sorry 就是说我必须跟严很大家家族局我是崇洋，其实有些 其实你是媚外， 对，不，就是我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所以我英文是我母语啊， 对对对， 不是我故意，所以为什么李文老师讲英文完又要翻译成中文，因为你们两个不帮我翻译我就试着翻译，徐老师不在 OK， 我不同意两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刚才你讲那个案子，我觉得有两个好的处罚，就是包括我现在在大陆做一些维权的事情，整天告人的事情，就是第一大家会知道妇女保护的事情，因为她是死掉了，这个女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要去查出来，第二就是公安的这些公安的去这个他办事情的这效果效率不够，像我们讲的处女座的认真认功功课是吧，细腻，这个都是要法官到法警到这个认定的这些检查的这些什么鉴定人，我觉得这两个好的，虽然你说哎太轰动了，怎么又是媒体吵那么凶，你知道？可是他媒体吵就是网友去把这个推到这个地步的，那网友也是代表老百姓的心声，或者是学生们，虽然是有一点戏剧化了，像我每次上媒体说，哎呀又告这个又告的，把他弄成好像我又被告，我又说，可是你要去看他为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感觉，我看到这，我感到说，第一个想到这个妇女不公平，我们大陆需要点多的案子。我14岁被性骚扰，我就写在我书上了。 啊，你14岁被性骚扰？ 对，我被我的继父文乃健。 继父？ 对，这个故事不用讲了。 这故事讲讲吧。 我的书上都写了，就是说我很胆大的，因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还没有保护到妇女，这么人权都有问题的话，那就妇女我就不晓得 了。你14岁被性骚扰，我问你个正经的问题，就是你对你的继父有没有表达过？不同意， 有啊，我就是 consent 不同意，因为在国外 你怎样说不同意？ 就跟他讲 no， 因为他我们讲中文嘛，英文都可以。在国外，只要你说 no， 我跟你讲有什么啊？不管你有没有 DNA 的，不管有没有证人，不管你有没有叫救命救命，不管他你是不是喝醉的，不管你是不是他是你的男朋友，不管你要不要邀请他 invite 他到你的这个房间来，不管你身体有没有这个自然的这种药对反应的话。都说可以 ，does not qualify as consent。翻译就是说不能证明说他同意了。 同意了， 就算你没有任何的证人，就算你懂意思吧？所以这种事情在国外是很严肃，特别是未成年。所以我现在呢还没有法。 但是中国你知道，有些男的 啊， 他以为女的越说 no， 他越高兴， 他以为女人的 no 就是 yes。 对，所以在 外国恐怕也是 这样，外国也是， 是吧？ 你的 yes 变成你的 yes yes， 你的 no 变成 yes， 你的 maybe 又变成 yes， 你的可能又变成 yes。所以国外的像男的时常被告。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有时候觉得呀，这个人类这个男女之间啊，特别有意思，要一种默契。这个默契，你比方说哈，像咱们看欧洲、欧美国家这些妇女，她参加晚会，她把她的胸露得叮叮当当，这挤的，这就是让你看嘛。但是你跟她谈话，你要看着她的眼睛，是吧？你不能低头看，你低头看你是无理的。可是她穿成这样， 你不看也不行， 不看也不行。你很多女的她穿的很暴露。很短，你发现没有？这个默契，这个潜规则是什么呢？你不看他，你看女人没有回头率，他也很失落。但是呢，你看着不撒手，不动眼珠，那是不礼貌，那是流氓。 你他穿成这样是让你在全景里欣赏他。 对， 你当他很近的时候，你不能给特写。 哎呀，不能给特写， 你只能看眼睛。 哦，这是，而且呢，你偷看。你不能偷看，他好像还是喜欢的，但是你要直直的这么看，那你是流氓了。你看他这个分寸啊， 很含蓄的看。哎， 这甚至于就有那样说，你像黄静这个，他们这次很多照女权的这个说法呀，我觉得那是要求我们现代文明社会里是一个什么潜规则？女性可以尽情，男性要当柳下惠，就是你必就是把节制的这个责任要更多的交给男人，是吧？ 也不一定，男的也会被性骚扰啊，这年头。 所以 会啊，同性恋也有一些法律制止他们啊，也有。 当然也是，就 大部分是 其实男性被骚扰的情况也有很多发生，是吧？ 但男性 多，但是好像主动一点吧， 啊，对，一点啊。但是有那种啊，就是说，所谓叫约会强奸，比方说你们这个电影圈里，我都听说过有那个，你比如说一个女演员好。晚上说找制片人，说找你拍戏，约你去夜总会，喝了个一倒二醉，然后制片人约你去酒店房间，或者约你去他的家。照通常的人情世故啊，你跟人家回了酒店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是你自找的，对吧？就或者说多少跟你自己有关系。但是要按照绝对的正确的标准来讲，我这个女的甭说进了你的房间，我就是上了你的床，如果我说不， 对， 你也不能。 因为在美国的一个州叫 Minnesota 的，他假如说你星期三老婆要跟你做爱，完了星期五不想跟你做爱，完了这个老公呢就要强迫你做爱的话，那你就要坐九年的牢。 九年呢？ 对，而且 DNA， 只要你有 DNA 的那个 sample 的话，那更好，你一辈子都可以去告他，没有时间限制。 那要是反过来呢？ 反过来 老公说我一个礼拜只能一天，老婆你要七天， 应该也可以吧？ 因为你要强行。 我看了这个，我还是网上搜的，这个是全国的一个这个年纪的一个同意 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lgeria， 你16岁，这男的和女的 sex 的话是16岁，你就可以同意，就是说你有权利同意说，我可以给你做。 未成年人你根本就不能同意这个事啊， 对， 你没有权利同意。 对， 你看小于16岁你没有权利 同意。16岁有些 你有监护人呢。 你像中国有些时候这个村里的人呢，他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法院有这个判例，好像是在安徽，我忘了啊，这对夫妻俩说生不出孩子来。开头呢老公就很得意，就不也不是很得意，老公很强势，说那就是你的责任，整天打他老婆，打骂他老婆。结果有一天他老婆去医院做检查，发现自己没问题，然后就让他老公去做检查，发现是老公精子稀薄。好，从此之后啊，这个家里啊地位变了，老婆成女皇了，整天对老公啊非打即骂。而且有一次外人来了，朋友来了，当着人家面说老公，我老公是个没用的乌龟。结果这老公自尊心彻底受不住了，人走了之后强行的把老婆摁到炕上发生了性行为。结果最后告得住啊，当时村里的人都觉得这女的疯了，就是你们夫妻俩哪存在什么强奸呢？但是最后法院判了，你是判了三年啊，你这老公这就算强奸。 很好 啊。很好是吗？ 对，保护 对我们不太好。 对男的，有一天你被强奸的时候，被女的强奸，你会觉得很好了。 没那好事。 所以回到黄静这案子上来哈，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比较同情这个女孩子哈。 同情的好像比较多， 多， 但是我注意到现在啊，也有人就说了，说老太太啊，就是我们很同情她，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一直这样这么进行？ 他好像还要再上诉。 他是要上诉，他肯定是要上诉。 他的网站好像刚刚毙表。 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也是不停的上诉，也是不停的消耗纳税人的资产。 何导，你看说什么？ 我不同，因为我是起诉专家。 他整天都耗费我的纳税。 我不是特别同意他的观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我还是要实事求是，它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嗯， 它经济上虽然发展的速度很快，就是意识形态有点跟不上。这个我觉得也是允许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里面我也看到这案子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公安部门要把这些活体的这些内脏要 赶快消灭， 搁到一个医院里面去，这叫什么二院，什么湘潭二院， 他搞丢了什么器官， 这个二院的人为什么把它能够不能保存了，扔到锅炉房一个技术员给烧掉，那没有媒体和没有人去追究这个过程。 你现在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所以这就很 对， 很奇怪，没有人追究这个。 好，你追究办案程序，你追究公检法，那这是公检法自己查呀。就好像说过去有的说刑讯逼供，那我公安局说我调查了，没有刑讯逼供啊。你这像他们说为什么有些医疗事故啊特别难办，因为呢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这里边的专家本身也是医生，他有的时候他们之间彼此有一些关联，你这个你很难让他做出一个，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暂时在中国没有办法避免的。我认为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的感觉，因为我时常打官司，我觉得人情法有时候太讲人情和国情的话，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共和国的那个法律的，也是比国外还完全的。可是大家都没有法律意识的话，我觉得这个黄太太黄妈妈就有点像秋菊的感觉，有点像我的感觉，要不拘不饶什么什么， 不拘不饶的一直下去的， 终于会成语了。所以我觉得，而且网友有很少会关心这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让他再告曝光所有他当初这个什么陈秋明原什么湘潭 市雨湖公安分局局长， 他说不立案，绝对不同意立案。哎，怎么大家一吵红了就开始立案了？你懂我意思吧？要没有这些力量的话， 也容易出冤案。因为我觉得你呢，可能是对的哈，在美国生长，你要维权或者要 是 要，但是呢，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们都是经过文革的，就是所有人都说窦文涛你是一个反革命的时候，你就被冤枉了。因为中国，我觉得我经历在中国，我们从小长的冤案太多了。就是虽然一个女孩子死了，我们都很心疼她，但是跟那个男的是不是因为她而死呢？ 可是你 对不对？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这何导担心的是煽情过分， 我觉得不是煽情。 对啊，你维权 现在大家都已经少日不如多事了，每个人都没有激情要去。会有法律的意识的，好不容易有这个案子，很好的 example， 对不对？你说文革不是每个人都文革，我们要给教我们现在有小朋友们、年轻人，对不对？案子是应该怎么办的？法律是怎么开始的？ 怎么办的？对啊， 法律是谁教的？ 你说维权就跟文涛做的那个文涛拍案说那个关2000多天那个， 对对对，那个 判了4回死刑，对不对？你我特别担心中国再出现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你要是没有证据，就赶紧放人。你不能从感情上觉着他可能是他，我不能。 可是黄信这事情很明显的公安有问题，这个大家都晓得的嘛。对不对？为什么检查4次5次的验身体呢？ 整得很好，还干干杯吧，他是中国人，何为贵？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听着啊，这个你们俩这个争论哈，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一起关注一个事情的时候哈，有时候会不会造成对这个事情真相的扭曲 偏？ 比方说也许这个人是无罪的，但是我们都以为他有罪，那这个法院在判的时候，所以这次也有的网友说这个法院这么判呢也没问题，还是有时候啊不能被民意的这个压力所左右，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较的真儿呢，就是说法律必须通过人告状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坚持这个事儿啊应该引起人的注意。 对，而且是个好事情，我觉得，因为一个无辜的女的妇女，我一直保护妇女的权利。 你看你假定她无辜了， 因为 没有， 因为 我说 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死得很冤嘛，那我们要去、 啊、 去查嘛， 对对，他死都是无辜。 那像查了半天，你说对，你也讲的对，媒体可能会把它弄成，你也是导演嘛，也说要把东西戏剧化一点，对不对？就有人看， 对他整天干这事儿。 所以，可我也对很多媒体也是很不理解。当然呢，我记得我以前来大陆的时候，我是在娱乐版常常出现，完了变成人物版，完了文化版。完了社会版现在变成法律版，李文才会出现，你知道 这个东西啊，何导，我其实有点共鸣，就是因为我也是干这行的。现在我们做这个文韬拍案，做很多案子，我跟你讲很麻烦，因为我发现呢，娱乐报道的那种风气现在开始渐渐侵入这个法政治新闻的这个报道当中。但是我们在电视台啊说话你得负责任，对吧？有时候拿来一个报道，记者的本意真好，为民请命是吧？这个啊，怎么抨击弱势群体啊？这咒骂这个贪官污吏。可是啊，你剔除了很多感情之后，你发现他这个报道里证据严重不足。于是乎啊，你就很害怕。就这个事儿，当然我要振臂一呼，哗众取宠，那东西老百姓，我爸妈妈就是，只要你讲贪官，他就爱看；只要你说这个贪官污吏，他就爱看。他不管你证据多么多。但是对于干我们这行的人，有时候啊，真希望这个报道啊能够慎重一点。就是说， 当然报道完全客观，我觉得也不可能，因为任何的媒体希望把任何的一个事情都做得有看头 啊， 对吧？因为是在商业社会里面啊，他不停的最好这一个案子能够审七八年、十几年，这个事情不断，这 比如说 不断的 有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警察第二天才到来，一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他们把死者的衣服脱掉，换上新的内裤。 对对对对对， 可这个东西， 对， 它是一种 完全 想象， 完全是想象。